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19集。 当初江晨加过爱的一二三，但基本没聊过几句，现在对方主动联系了他。 大郎，这是小号，真的是方队，他在直播新买了一个号，来成型应援和小天他们打竞技场，不信你可以看看直播。 江晨扔过去一个嗯，转身往山下走，听着依然没消停的鸟叫烦道： 别叫了。 声音戛然而止，紧接着一只金丝雀的虚影飞过来，停在他的肩上，怯生生地看着他。熟悉的金色公告传遍全服： 恭喜玩家十方俱灭，发现隐藏剧情繁花。 快走到山下的孤问脚下一顿，刚切换账号的方景行也是一愣，全服玩家都惊了。 哎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带着隐藏剧情又来了。 这么久没动静，我还以为他从良了。 史上最短全服公告，这次就一个人呢。 大郎有兴趣组个队吧。 大郎看看我们，会卖萌，会唱歌，会跳舞，会讲故事，啥都会啊。 他们会的，我们也会。 哟，抢人嘛，我也来，大佬考虑一下我吗？ 哦嚯，大佬最近天天打赏金墙和竞技场，我还以为他是觉得隐藏剧情和副本难度太低，没意思了呢。 一行人这时也是刚上线，见到公告愣了一下，扫见院子里突然出现的暗冥师上前道： 你不是说你家小可爱不上线吗？ 我也不清楚。 他联系江晨询问地址，赶到埋骨山，见旁边还站着一个孤问，二人以有事说为由，扔下孤问向旁边走了走，几乎同时开口： 你不是在直播吗？ 方景行挑眉： 你知道？ 刚知道，你粉丝私聊我。 我就是刷个时长，你呢？ 计划有变，还能再玩一段时间。 方景星只觉郁闷了一整天的心情顿时缓解。 生日礼物我看见了，非常喜欢，谢谢。 嗯， 我今晚得直播，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玩？ 不了。 方景星上下打量一下他肩上的鸟。 大小姐那个剧情？ 有可能。 第一个任务是什么？ 还没跟他对话。 组队过一下。 你不直播？ 不急，我陪你玩一会儿再走。 江晨的眼皮微微一跳。 我今天不打剧情了，和顾问去打竞技场。 顶着鸟去啊。 江晨想象一下，觉得画面太美，便把他和顾问组进来和金丝雀对话。金丝雀扇着翅膀飞起来，飞出一段距离看了看他们，三个人便跟着他一路走到一棵枯树前，望着他的虚影飞进了树下的土里。方景星挖了一下，挖出了一个金丝雀的石像，石像底座有几个小字，写着贝尔石雕店。任务条同时刷新，找贝尔。妥了，隐藏剧情一贯的风格，找人。方景行看了一眼时间，把石像交给他。 啊，我得走了。 再见。 方景行心情好，没忍住摸了把他的头，直接回城去切账号。江晨望着他的身影消失，转身看向顾问。 去打竞技场。 顾问当然没意见，跟着他往山下走。 想想他们刚刚扔下他去说事的气氛，不知为何总感觉有一点奇怪。 你们没出什么事？ 你也八卦？ 顾问沉默，他不八卦，只是当初赌的是十方俱灭和青岩在一起，输了得裸奔。 好，我随便问问。 没出事。 这三个字说完没多久，他就受到了某人的骚扰。方景行切回小号，见几位朋友刚开了一局，便心安理得地坐在观众席旁观，看见粉丝们再次提起十方俱灭，忍不住又发了一条好友申请。 大佬，我真是方景行啊。 江晨不知道他想干什么，这次通过了。方景行不理会粉丝的叫唤，勾着笑主动打招呼。 大佬好啊。 有事？ 久闻大名，特来拜会。大佬要不要打竞技场啊？ 几段？ 二段。 粉丝们都笑疯了，等着看男神的乐子。方景行也失笑一声，愉悦回了一条消息。 要不大佬带我吧？ 不带。 那我去围观你打竞技场，给你打 call。 不用。 用的。 方景行仗着他知道自己在直播，会把一切都当作玩笑，理所当然的夹带私货。 因为喜欢你啊。 江晨沉默地看着这条消息，他还在想怎么进一步确认，方景行这就直接把证据砸在他脸上了。他都能猜出方景行的想法，现在正在直播，那么多粉丝看着，两个人要装作刚认识的样子，发条这个他显然会当成玩笑。如果没有早晨那一幕，他确实不会当真。但现在他总忍不住怀疑方景行这是在借着直播故意表白。江晨关掉聊天框，盘腿坐在地上。顾问和他进了竞技场的房间，已经按了准备，见状问道。 不打？我思考一下人生。 哈？ 江晨认真思索，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是我失恋那段时间，还是再往后一点？不过方景行知道我是谁。 思绪在脑子里转悠两圈，不知不觉转到了方景行本人的身上。他上次还诧异过方景行这个条件，有喜欢的人竟然还会单身。原来不是没追上，而是正在追，只是他那时并不知情。活到现在，这是他第一次被男生喜欢。神奇的是，他没有想象中的讨厌或者反感，联想到他也挺喜欢方景行的声音。 我问个问题啊。 说。 江晨停住，他并不是一个会和人讨论感情话题的人，沉默两秒站了起来。 算了，没什么。PK 吧。 和暗冥有关？ 没关。 顾问毕竟是过来人，看大佬这样子便推测是感情问题，总觉得逃不过裸奔了。 这次隐藏剧情，青岩还是不跟扎？ 他在忙。 他按下准备，见对方不动。 打不打？ 打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